half, half of, 然后后面跟的是小学生哈，这个小学我们说这个词叫 primary, 最基础的 primary schools。 那么看看这个词的拼写是呢 P-R-I-M-A-R-Y, 它的发音是 primary, 后面加一个学校呢是 primary schools。 那么将使用传统的中国的数学教学方法 will use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thod, 这个方法这个词叫做 method, M-E-T-H-O-D, method。 那么这个词啊，可以用到我们说教学方法做事情的方法哈，都可以用这个词，是一个相对比较常用的一个词，希望同学们能够记下来。后面跟的是一个 mass teachingmass teaching, 数学的教学方法，那么跟我们刚才的中文它整个句的结构呢是比较相似的。后面它的目的是什么呢？跟了一个动词的不定式 to stop British student, 英国的学生 falling behind their Asian student。 这里面有一个语法现象哈，的 stop something 后面可以呢跟一个 from, 但是呢今天这个句当中把这个 from 省略掉了，表示呢避免一件事情的发生，所以呢后面这个 falling 这个动词的 ing 呢表示说大家不想看到的一件事情的发生。它呢除了用 stop 这个词表示防止，那么还可以用其他的一些动词也表示呢防止一件事情发生，比如说用这个 prevent, P-R-E-V-E-N-T, 它的意思呢跟 stop 一样的，那么后面呢可以跟这个介词 from doing something, 所以呢这句话可以说呢prevent British student from falling behind the Asian student。 后面同样有一个词组啊，希望同学们给能够记下来，叫做 fall behind, 表示呢落后于某人或落后于一个目标哈 ,fall behind。它呢可以指一个人的学习成绩 ,fall behind other student。同时呢也可以指一个人应该在一个规定的时间内应该做的一件事情没有完成，也可以用这个词 ,fall behind。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定期交的一些租金房租啊等等，那么如果说有 fall behind the rent,那么有可能呢受到一定的处罚，那么如果长时间的 fall behind the rent, 那么有可能这个房客就被房东给赶出去了。所以呢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呢，及时准时，不要呢 fall behind the schedule。 好，我们继续聊。英国呢将取消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取而代之的呢是重复练习和填鸭式的教学法，因此呢采用我们中国传统数学方法的这些学校呢将取消原来的以学生为中心的这个教学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呢很多学校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一些学校呢认为是很好的，但是呢在英国有一些学校呢将放弃这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好，看看英文的翻译。 They will stop, 啊，同样用的这个动词 stop, 停止，后面以什么什么为中心。中心这个词我们学过叫 center, 那么它和这个 child 这个词哈，这个 child 孩子，那么构成了一个复合的形容词叫 child centered, 后面加一个 ed 哈 ,child centered, 后面一个教学的模式叫 styles, 然后呢取而代之的呢是重复练习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 and instead,这个词啊是非常好的一个词，同时呢也是我们很多同学不太会用的一个词，因为我们同学啊想到这个词呢往往会用一个词组 instead of something, 后面加一个介词 of, 可能还比较熟悉，但是呢 instead 这个词单独使用呢同学们可能觉得多少呢有一些陌生。那么这词呢往往是指呢你不做某件事情而做另外一件事情，比如说 I didn't go but my brother went.Instead, I didn't go, but my brother went there instead. 表示说我没有去，但是呢我的弟弟去那儿了。他表示说前面没有做，后面却做了，所以他表示一个替代取代的这么一个意思。希望同学们要认真的去学这个词 instead。 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And instead return to repeat drills and chalk and talk whole class learning。 好，这里面提到了是重复这个词比较容易叫做 repeat， 然后呢练习这个词 drill D-R-I-L-L 哈，一个 double L 表示说不停的去练习演练的意思。作为学生我们有很多这个 drill 需要练习，同时呢这个词也可以指一些其他的生活方面的一些演练，比如说有些写字楼或者是学校呢会定时的安排一定的我们叫 fire drill， 在这个 drill 前面加一个火这个词，表示说我们一个消防的演练哈，所以这个词它的用途呢还是很多的。同时后面跟的是 chalk and talk， chalk 这个词 C-H-A-L-K 表示粉笔， and talk 然后呢是说，合到一起呢 chalk and talk 可以指呢我们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是指呢老师不停的讲，学生呢只需要记就可以了。那么它不是针对于一个每一个具体的学生，而是一个 whole class learning， 和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chat centered 以孩子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呢是完全不同的一个 teaching method 教学方法。同时呢这种教学方法呢也为教师提供了相关的培训教材以及如何使用这种上海数学教学法。那么这个教学法呢还有一个跟我们国内地域相关的一个名称叫上海数学教学法。 Teachers will be offered training textbooks and advice on how to use the Shanghai math method。 好，这句话呢它用的是一个被动语态，同时呢是一个将来时的被动语态。 Teachers will be， 它表示一个将来的这么一个时态，后面 be offered被给被提供一个 training 培训 textbook and advice 一些建议。同时啊同学们记住了，在某些方面提供建议的话呢后面要跟介词 on something how to use the Shanghai math method， 所以这个词组希望同学们记下来， advice on how to do something。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在英国学生数学的一个情况。在英国学生的数学成绩呢落后于中国、新加坡和日本的学生。 Students in the UK like way behind those in China, Singapore and Japan in math。 这里面我们学到了另外一个表示落后的词，同学们想一想，一开始我们讲的呢用的是 fall behind 表示落后，在这个句当中用的另外一个动词也表示落后的是 lag 后面是 lag way behind， 后面这个 behind 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同学们学到的两个词组都表示落后，第一个呢是 fall behind， 第二个呢是 lag behind。 英国学生数学不如中国学生、新加坡学生和日本学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教育专家认为英国传统的教学方法过多关注把数学融入到实际生活当中，目的呢是让数学课更加有趣，但是呢他们说这妨碍了孩子们学习数学的基础知识。因此呢一种教学方法它有它好的一方面，比如说以每一个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呢那它能够体现出特别有趣特别好玩，但是呢可能在某些时候呢忽略了基础知识的一个打牢这么一个过程。好，那么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They blame British teaching styles that focus on applying math to real life situation to make the subjects more interesting。好，那么提到了说 they blame， 他们责备啊，他们认为这里面 blame 表示认为一件事情出了问题啊。英国的教学方法呢 focus on 关注于 apply math， 这里面有一个词 apply math to， 有一个词组 apply to 表示应用的意思， apply to 把数学应用到 real life situation， 目的是 make the subjects more interestingThey say that this has stopped children learning the basics， 让他们在基础方面呢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有关我们中国数学教学法进入英国的那么这一故事呢今天先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将继续聊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Chinese Math Teaching in UK。 好，那么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新时代青春的声音。在今天的新时代青春的声音这个板块中，吴成鹤、周嘉林、孟祥浩和崔新宇四位同学将对话主持人 Frankie 老师，分享他们参加寒假进阶营的收获和体会。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正在为您播出的小鬼当家 Kids Club， 我是主持人 Frankie。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再一次邀请到了四位双语小记者来做客，他们都是参加了今年北京外语广播举办的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进阶营的同学们。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分别是崔新宇、吴成鹤、孟祥浩和周嘉玲。来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嗨， 好，我们先让四位小记者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哈，从崔新宇开始。 大家好，我叫崔新宇，来自崔威小学，今年十岁了。 大家好，我是吴成鹤，来自西安李四小，今年十二岁。 大家好，我叫孟祥浩，来自三里河第三小学，我今年十一岁了。 大家好，我叫朱嘉林，来自黄城根小学，今年十岁。 嗯，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四位小记者将会跟我们分享他们在这一次的寒假进阶营中的收获、体验和感受。啊，我知道，其实各位小记者们已经是第二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营了，是不是？ 对。 啊，在上一次的基础营里边，你们学到了哪些知识？还记得吗？ 我们学到了新闻的分类。比如硬新闻、软新闻、军事新闻、体育新闻等一些新闻。 那我知道这一次的寒假进阶营呢，实际上我们的课程更加的丰富了，好像难度也更大了，是不是？有没有让你们觉得印象最为深刻的一节课？ 有一节课了，老师为我们讲了 A、E、I、O、U 的发音。就是说 A 的发音是就是比较难的，因为它这个嘴型就是非常累，需要把嘴张得特别大。 吴成鹤呢？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阳老师跟我们上的那节什么是采访的那节课。 哎，什么是采访啊？这个问题很深奥，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采访？ 李阳老师讲了五种采访，有一对一的、多对多的、一对多的和多对一，还有那种会议的。 我听说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进阶营之中呢，你们也去鸟巢对这个路人进行了采访，是不是？ 对。 那这种采访属于哪个类别？ 应该是体验式采访。 体验式采访。孟祥浩，有没有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课程？ 令我最深刻的就是那次写稿子，因为我觉得它是很困难的。因为比如说我们要写稿子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写的嘛，然后就要把那个语言都给组织好。 在你们四个人之中有分工吗？谁来写，谁负责去审核，有这样的分工吗？ 一开始有，但是我老师说我们那个就是不能那样分工，应该说让我们整体写，然后之后再说谁写哪个部分。 所以先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然后接着来去分具体的哪一部分是由谁来负责，是不是？ 对。 好，我们这个周嘉玲应该是这个组里边年龄最小的了吧？是不是？ 是。 你觉得哪门课给你印象最深？ 我觉得冬奥的那节课给我印象最深，我知道了中国第一次拿到冬奥奖牌的时间。 因为你们是第二次来参加这个进阶营，我想你们对于双语小记者可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你们现在觉得到底什么样的记者才是一位合格的记者？ 记者的话，他要问出来的问题是比较有意义，然后呢就是高层次的那种问题。如果说就是那种比较低级的问题就不叫采访了。然后呢一个记者的话，他在采访的时候就是在那儿站着的时候不要左晃右晃的那样，就被采访者会觉得说这个记者太没有这种礼貌了。 吴成鹤你觉得呢？ 我觉得一名合格的记者，他问出来的问题是要得到他需要的答案，是要从被采访者嘴里说出来的。 你觉得你们这次采访成功吗？ 我觉得我们这次采访不算太成功吧，因为有一些素材是没有得到的。 好，稍后我们再会去详细聊关于采访的事情哈。孟祥浩你觉得？ 一个记者最基本就是要把话说清楚，不要打磕巴。 这点非常关键啊，也是基本功了。 我觉得当一名合格的记者，就是不能问那种比如说人家明明不知道然后你还要问的问题。 好，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关于采访的问题啊，我想可能对于你们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应该也是在这个鸟巢进行的体验式采访，是不是？ 对 对。 谁能告诉我你们一共成功的采访到多少位路人甲？ 四个人。 一共采访了四个人是吗？ 本来我们是去尝试了五个人，但是其中一个人拒绝了我们。 有一个人拒绝，当时什么感觉？是谁被拒绝了？谁负责当时的采访？吴晨赫是吧？当时什么感觉？ 感觉很挫败。 很挫败啊。 然后也是因为自己没有介绍清楚自己是来自什么地方。 所以那是你第一位采访的这个现场的人吗？ 对。 所以第一次采访并不成功，但是后面就成功了是吗？后面我们采访的四个人分别是什么样的人？ 一个是那种男士当爸爸的那种样子，然后就站在那个边上看手机，然后我们觉得他应该没事儿，然后就去问了他。 诶，好像选择人也蛮重要的哈，要看到这个被采访对象他应该是有时间来回答你们的问题。当时是你去采访了这位父亲吗？ 对。 问了他什么样的问题？ 我就是问他为什么要选择就是鸟巢这个地方来玩这个冰雪嘉年华。 他怎么说的？ 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有名，因为北京没有下雪嘛，他就带他的孩子来玩，他就说这个鸟巢这个地方很有名，所以就来。 周嘉玲，你采访了谁呀？ 我采访了一名租雪圈的工作人员。 问了他什么问题？ 大概有多少人来这个地方租雪圈玩雪圈？ 后来得到了什么样的数据？ 他回答是400到500人，但后来我们又采访了那个试骑迷你马的工作人员，他说就十几个人，有时候就三个人。 所以你得到了一些比较准确的数据是不是？孟祥浩呢？ 冰滑梯的那个工作人员。 问了他什么问题？ 中间那个不是有要垫子吗？如果损坏了，他那个是不是可以给他一些补贴？ 结果怎样？ 他回答是是的，肯定会给那个修复的。 综合来评价一下，你们这次的采访成功吗？ 还 可以， 比较成功， 还可以哈。如果下一次还有机会去做这种体验式的采访，有没有觉得自己可以改进的地方？ 把自己介绍的清楚一点，然后把那个时间把控好。 在那采访的时候，就是没有告诉那个被采访人我们是要干什么，然后他就是可能觉得我们有问题，然后就走开，他以为我就唬他呢。我们应该说清楚目的，我们要干什么，这样他就会稍微接受一点。 没错，先要亮明身份，然后再要说清楚自己的采访目的是吧？周嘉玲，你觉得呢？ 我觉得我们这次主要就是问题没有提前想好，以后应该先想出来问题再进行采访。 我觉得就是要勇敢的冲上去采访，不要在旁边老缩着。 所以第一次采访可能还会稍微有一点点的羞涩和紧张，是不是？好，现在在直播间大家都比较放松的状态哈。如果有机会再让你们去一次这个采访，比如说现在我们让吴晨赫哈作为这个小记者，然后让我们的崔新宇作为我们的路人甲，能不能在现场给我们来模拟一段采访？ 今天来到冰雪嘉年华是不是和其他人一起来的？你们都玩了哪些项目呢？ 我是和我的家人一起来的，然后呢我们玩了冰滑梯和雪圈。 你觉得哪个项目是你最喜欢的呢？ 我最喜欢那个冰滑梯那个项目。 你是觉得它很刺激是吗？ 不是，因为坐在那个板上往下滑，就是比那个在普通滑梯上滑得快，然后旁边那个还是冰，特别凉，所以我挺喜欢那个冰的。 孟祥浩，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的采访？有没有建议？ 我的建议就是吴晨赫问的时候可以再放开一点声音。 除了声音之外呢？ 还是太广了。 有没有觉得就是路人甲好像很迷茫，因为我也不知道你是谁，就突然开始被问问题了，是不是？ 还是没有介绍自己，然后也没说他要干什么，上来就你。 对，所以我们一开始还是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是不是？说清楚自己的目的啊。那么希望你们下一次还有机会的话，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采访啊。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由崔新宇、吴晨赫、孟祥浩和周嘉玲给我们带来的现场采访。 2018年1月31号，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寒假集训营来到了鸟巢进行参观体验和采访。 鸟巢的工作人员为小记者们介绍了鸟巢背后的故事，并带着小记者们体验了一把冰雪运动的乐趣。鸟巢的钢架结构是由无数根横截面为 1.2 米乘 1.2 米的钢柱组成鸟窝的形状，最高点是 69.2 米，最低点是 40.1 米，鸟巢长333米，宽296米。观众席上有91000个座位，永久座位有80000个，可拆卸座椅有11000个，整体颜色是中国红和长城灰两种颜色。 走进鸟巢，工作人员先带我们参观了2008年各国领导人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走的 VIP 通道，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金色通道。金色通道的墙壁上有148万片金色陶瓷马赛克碎片，56种形状象征着56个民族。通道分为三层电梯，分别有不同的寓意，第一层平步青云，第二层步步高升，第三层遥遥至上。 鸟巢祥云金厅的大门上呈现了由鸡蛋壳和子弹壳制作的和平鸽图案，地毯是红色的祥云，有脚踏祥云的寓意。流水迎厅中色调以银色为主，所有的沙发布面都由真丝制成，四周墙壁上还有描述古代传统运动的壁画。参观完祥云金厅和流水迎厅后，小记者们结束了鸟巢文化之旅，来到了鸟巢冰雪嘉年华。 游客们在雪地上高高兴兴地玩着雪圈，有的游客在雪地上摔了一跤，引起同伴们的哈哈大笑，有的孩子高兴地跳了起来，小记者们也体验了一把，感觉很刺激。有的同学害怕从雪圈上摔下来，紧紧地抓住雪圈。发放雪圈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中午游客是最多的时候。 这一天大概能发放多少个雪圈？ 400到500个。 一天什么能到最满？ 在鸟巢的西侧有一个冰滑梯，是透明的，摸起来冰冰的，凉凉的。有的游客不禁把手缩到袖子里面，还有的游客在玩冰滑梯的时候有一点害怕，就叫了起来。工作人员告诉小记者，这个项目最受10岁以下的孩子们欢迎。 这个一天能接待多少人？ 几百人吧，300-400平常。 哦，那就是比如说好多人会玩这个板，那这个板损坏了是会有及时的供应吗？ 有，这肯定得有啊。 那您觉得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玩这个项目？ 免费好玩。 叔叔，那你觉得哪个年龄段的人最多？ 十几岁的吧，小孩10岁以下。 就像我们这样 啊。对对对。 在嘉年华现场，有的游客激动地欢呼起来，有的游客意犹未尽。 这就是玩个乐，开心，过来玩嘛，也不用说学到什么，非得知识性。 快乐 的。哎，对，就是玩嘛，就是这样。 小记者们通过对鸟巢的采访，了解了鸟巢背后的文化，感受到了冰雪运动的乐趣，让我们更加期待2022年冬奥会的到来。北京电台双语小记者吴成赫、 崔新宇、 孟祥浩、 周嘉林 为您报道。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小记者给我们带来的现场报道哈，也带我们去领略了鸟巢冰雪嘉年华的风采。最后啊，节目结束之前，希望我们各位小记者再给我们的2022年的冬奥会送上一句话的祝福，好不好？这次我们从最小的周嘉玲开始。 祝2022年冬奥会举办顺利， 祝每一个运动员都能拿到更好的成绩， 祝愿中国在这次冬奥会上也能有更好的成绩， 中国健儿们加油。 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小记者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他们分别是崔新宇、吴成赫、孟祥浩和周嘉玲。那么我们今天小鬼当家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公元前210年，徐福的船奉秦始皇之命东渡，汉武帝时期，西汉的船远航至印度洋，开启海上丝绸之路，郑和的船七下西洋，连亚非探美洲。如今一带一路新机遇，海上丝绸之路再启程。语言是沟通的船，让中国连接世界。北京外语广播。 My name is Noga. I come from Israel. I live in Cambridge with my husband Omer and my two children, Shaked and Emmy. Once we traveled to China and we saw Chinese New Year, we thought this is an amazing celebration, and ever since then we've celebrated Chinese New Year.